是何超值，你看着我没法半点声，常用沉默讲要分开，迟已下决定，情怀被你乱，脸却冷冰冰。这个夜晚是何意外，我看着你未觉半分爱，就用沉默反答一句，对你没期待，情缘若要断，完全没法改。若果你要走，请你走，但可否也再别回眸，愿意放开我两手，别来内疚，那手不等于你别离后，一无所有。是何吻暖，再看着你越发觉心酸，独自沉默给你一切，到最后了断，情留下了倦，缘无奈太短。若果你要走，请你走，但可否也再别回眸，是何吻暖，再看着你越发觉心酸，独自沉默给你一切，到最后了断，情留下了倦，愿无奈太短。若果你要